新传媒书画电台 Capital 500上市频道，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与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会面，就两国我如何针对全球与气候减碳工作加强合作进行讨论，双方期待能够密切合作，推进我们在能源方面的共同利益，并且加深亚细安成员国在低碳能源的合作。人们18岁的公众可以从今日起扫描预约，接种由美国制药商诺瓦瓦克斯生产的冠状疫苗。卫生部发表文告讲，全国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将从下星期3日开始为公众施打一款疫苗。色彩生命经的必胜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这位从2024号起提供一项服务。本地的冠状单一性病例回升到4000以上，报4291例。然而有疫情病史，卫生部门参的数据显示，其中112起性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组病例传播率每降到1.48。新加坡华促文化中心将在今年首次时候成立研究团队，加强新加坡华促文化的研究工作，让人们深入了解本土文化。研究团队将同沙基合作，并且善用学者同兴趣小组等团体的专业知识来协助展开研究。朝鲜通报出现数起冠状死亡病例后，又有21人病逝。另外昨天又新增174000多起发烧病例，目前已经有超过180000人正在接受治疗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，太流行疫情是建国以来的最大灾难，但是他相信朝鲜能够克服危机。马来西亚的冠状新增病例维持在3000起的水平，然而有5人死亡。根据 COVID-19 名参数据，马国昨天新增3029起病例，比前天少，多数新病例为本土病例。印度首都新德里初商业建筑发生大火，至少27人死亡。根据报道，一栋4层楼高的商业建筑在昨天傍晚失火，目前还不清楚失火的原因。当地消防员讲，火风发生时相信有大约70人在建筑内，不过建筑物内没消防通道，死者多数是窒息，然后有20多人受伤。新闻报告完毕。